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的 3D 化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刘明宏。 我是圆圆。 嗯，这个杭州啊，大家都说它是一座天堂城市。 嗯， 上个礼拜呢就看到一条新闻，其实都是从港媒上你看到一些比较激烈冲突的画面，你才开始留意这些新闻。但是你一看又发现，哎，怎么好像似曾相识一样的情节。 嗯， 这个事情呢又是发生这个在所谓的灵璧事件，在杭州有一场反对垃圾的焚烧项目。目前呢可以说呢这场灵璧运动正在趋于平息。那平息的这个原因就是杭州警方他们已经在12号的时候拘捕了53名的犯罪嫌疑人。你光从人数上来看，这个呢是史无前例的严厉，并且呢是对7名的在网上散布谣言的人员做出了拘留的处罚，拘留几天的5到10天。其实你细数这场风波哈、啊，应该是从5月7号就开始了。当时呢，北京青年报他们有一个报道，就说呢，在杭州余杭这个中泰县，余杭它是杭州的一个区，然后区下面有个中泰乡。 嗯， 中泰乡呢就有村民通过微信了解到什么呢，有车辆开始运输这个机器，就说呢这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已经在秘密开工了。 嗯， 当天晚上9点钟就有上万名的居民啊聚集在这个打算建垃圾焚烧厂的地点，并且是打出一个标语说坚决反对杭州中泰乡建垃圾焚烧厂的标语。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些画面持续的抗议啊，有的人就出现一些不太理性的行为，开始打砸抢。 嗯， 那到最后又是一样的模式啊、政府出来这个调停解释理由。 嗯， 然后村民呢开始停止暴力。 嗯， 以前啊你看到在 PX 项目里面包括茂名包括宁波都是政府出面之后呢民众不买账，还接着有接下来的这个游行完了之后呢，好，终于事件停息了，政府是以妥协的姿态来停息的。但是停息之后一定是有人要拘捕犯罪嫌疑人，打砸抢暴民。 嗯， 所以呢你根据这个模式你会发现这些新闻确实有点像我看起来有点审美疲劳 套路了，已经成了。嗯， 我觉得我在那天报早新闻的时候我看到这条新闻哈，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他们有这个袭警，而且还有把这个警车都给这个砸了哈。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说，其实以前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反 PX 项目啊，然后或者是说很多的一些哪怕是这个核电站的一些项目，更那么大的一个项目，还包括这一次垃圾这个焚烧站发电站的这个项目，都只是听说大家上街游行，然后顶多说大家发生一些小的冲突，但我还真的没有听比较少见到说哇、哦、这个袭警还有这个砸警车。我当时第一个反应说哇这也太夸张了，对吧？对，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么说这帮人他们有一点点 不理性， 对，有一点不理性了。然后哎，但我没有想到是说这么快，然后再隔了2天之后这个新闻就出，哇，就抓人了。 就你就觉得抓人也有点太过分了是吧？ 对，哎，我觉得有时候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新闻从业人其实有时候也还有一个身份，就普通的民众其实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是左右两边在这个摇摆、对吧？刚开始我觉得那个民众是有点太过激，对，然后可能他们选择这个途径不合适，但是之后我发现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大家讨论的就我说当局哈，当局讨论的不是更多的说，哎，这个为什么要去民众那么反对？到底这个他们的当地的这个政府有没有把这个事情按照一步步的咨询的这样程序来做，引发的这样一个冲突？反而当局是立马就抓人，好像这个错误就一定是在这个抗议的人身上，我觉得这个有点过。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其实可以把这个很简单的把，比如说那些暴力的先警车的放火的这个打姿势打架的人先摘出来，然后呢你再看， OK 的是吗？ 对，这些就是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发生什么事情有这种暴力行为的，肯定是要就是你出于维护其他人的安全和财产的这个安全的话，你肯定是要把这些人管制一下的。那除此以外呢，这些上街的人为什么要他们要上街，这个政府有什么地方做的是不对的， 就是不符合这个，他们在讲整天讲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嘛，不符合这个程序正义的。我觉得这些地方其实应该好好拿出来讨论。你把这个焦点过多的放在什么我抓人了什么，这我觉得是其实有一点回避事实最核心的地方。 而且关于这个项目，现在看起来媒体啊主要琢磨点在于它这个冲突是怎么样形成的。可是真正你涉及到稍微有点专业的，就是跟当地居民，你是设身处地要发生联系的，到底这个焚烧厂它要怎么个建法？它从科学层面上你怎么样跟公众解释？目前琢磨比较少。但是呢，我昨天我又看了这个，应该是前天的报纸《浙江日报》。浙江日报呢，它就有一篇相当于是普及知识了，它就会告诉你国外的一些垃圾焚烧厂是怎么样做的。你说的美国、加拿大，就包括比较近的日本和韩国。他讲的这个方式呢，还挺入耳的，至少在我看起来，我觉得我是愿意看的。你知道，在一官媒上，他能够这么写，我觉得还挺难得。所以这个时候，你又看到官方啊，他在发生这样一个事件之后，你如果在科学层面上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让所有的民众都搞懂的话，就看你用一个什么样的沟通的策略。你怎么样跟民众说话，就是你至少在说话方式上你要能让大家是接受的和静下心来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离得远，跟我们没有切身的这个利害冲突，所以我们能够坐下来比较理性的说，你探讨一下你说话的方式。但你想，如果是盖在你们家门口，这个每天你要呼吸着这个，就是眼瞅着要这个大烟囱进来要往出喷烟的时候，不管政府说什么你都会画一个问号。为什么？第一，这个政府公信力大家已经知道是差水差到什么地步了哈。然后第二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这里面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就是说一旦出现比如之前的 PX 项目还是这个垃圾发电焚烧垃圾的发电厂，大家一下就搬出来这个什么加拿大德国、日本，说人家盖得好好的，人家老百姓老老实实的，没有这个闹事。但是你想想，人家的这个条件，人家的科学这个技术水平，还有人家执法的这个严格性，对执行性，跟我们这个政府地方政府能比吗？不能说这个好像林这个老王说那个我们家这个孩子吃了一个冰淇淋，然后这老李说行，那我也给你买一个，但是这个人家家能买得起的是高大上冰淇淋，你们家只能门口买冰棍儿。 哎，你说到这个，好像你中国你政府不管做什么，你似乎都带这个原罪，就这个办法没有破嘛，就没有破解的办法嘛。来给大家补充一些细节哈，就在杭州，虽然说你每一个事件都有它的一个套路，但是我相信每个地方它一定是有它的地方特色，包括杭州，其实很多人对杭州这个印象是非常好的， 本来不错， 人 间天堂 嘛，没错。当然你不是住在那儿的，可能你住久了也会发现有些之前咱们讨论过的，什么这个突然间你限购啊、买车呀、之类的， 一夜之间要摇号了。 好，来看看这个杭州的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其实呢，对抗据说是早有伏笔，在2012年，那就是前年了，在前年夏天8月份，这个九峰垃圾焚烧厂，就现在盖在这个中泰乡的这个垃圾厂叫九峰焚烧厂，他成立了一个工作领导小组，由杭州市的发改委、环保局、规划局等等部门一起来领导组成，是由现在的时任的杭州市委书记叫做邵占维担任组长。到了2012年的10月份，这个项目的公司呢叫做九峰环境能源有限公司就成立了，注册资本呢也是达到了4.95亿元，同时呢就开始委托这个城市规划部门开始选址啊，并且是论证。那杭州市民当时他们对这个项目什么态度呢？从4个就是已经建成的垃圾焚烧厂屡屡遭到投诉的命运就可以可见一斑。根据这个中新社的报道哈，有一个叫做滨江绿能垃圾焚烧厂的周边居民，他们自己来建 QQ 群啊，就说这个污染环境太严重了，并且他们要阻止，本来还有二期项目要阻止他们开建。好，这个是去年跟前年发生的事， 已经建成的， 已经建成 跟当地的人发生的， 就是大家已经有阴影了。 对， 你现在盖的你都没怎么处理好，你还给我再盖一个，据说是全亚洲最大的一个，那就更完蛋了。 这个东西也要争最大了。 好，到了今年的3月份，有一个杭州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修编叫修改完善稿，就在杭州市的规划局网站， 这是对稿子的修改完善，不是对这个设施的修改完善。 好， 他们呢就开始这个画片了，就画了东西南北中、 嗯、 说这个垃圾处理、 嗯、 那确实现在城市你说垃圾越来越多、 嗯、 你必须得想办法嘛，你要不然焚烧，要不然就这个填 填埋 、啊 嗯、 那九峰垃圾焚烧项目呢是它的这个设施之一。 嗯， 它为什么选在这个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个地方，它原来是一个矿坑，就它在一个山谷里边、 嗯、现成的 山谷里边、 嗯、 就是离这个居民区是相对比较远的、 嗯、 说是西郊这个这块片区是相对合适的位置。 矿坑的话它有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水啊电啊，它是应该是已经弄好的拉好的。 所以呢它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嗯、 人家前期也是做过比较科学的规划的。 但山谷会不会窝风呢，就是都窝在那个那个污染的烟儿都窝在那里边了。 这个还真不知道，这个真得专家来求证一 下，需要专家的时候到了。 好，这个当地居民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有不同的渠道来表达反对意见了、 嗯、 他们觉得尽管你说这个地方还比较偏僻、 嗯、 离居民区比较远、 嗯、 但是呢就你说的它毗邻是水源地、 嗯、 就有可能会污染水， 是 饮用水、 嗯、 而且呢还是重要的这个龙井茶的产地。 哦， 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影响当地居民这个生计， 茶的质量 污染茶源、 嗯、 那之后呢还有什么二恶英啊，就口字旁加一个、 嗯、二恶英、嗯、 恶心的恶、 嗯、恶心 我查了念第三声那个、啊、二恶英，还有什么臭味啊，还有什么垃圾车可能造成的这个 二恶英，主要是他们说是一个致癌物质， 对， 然后吸入之后呢其实跟这个，如果就你普通人如果吸入到这个之后就跟是一个这个老烟枪一样，大家所想说我平时不抽烟，哇、 嗯、 如果建这么一个在我附近的话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 对，其实我这次有特别了解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到底叫做垃圾焚烧发电站哈、 嗯、 其实我听到这个名字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挺好的、就是、 哦，变废为宝嘛， 对、啊、 是吧、嗯、然后我就看了网上了解一下这个百科哈，就说这个垃圾焚烧发电站它呢其实就很简单了，大家就是一些生物垃圾或者是一些这个垃圾变成热能、 嗯、 然后热能再去发电、 嗯、 它有两点哈，我觉得大家要关注一下，第一就是我们刚刚说它有这个危害的，对，它除了有这个二恶英它这个烟气污染之外是致癌物质，强烈的致癌物质、 嗯、 那同时它有刚刚说到的废水等等等等的这些一些影响到一些这个中国环境的问题，另外还一点呢你知道吗，这个焚烧发电厂啊它有巨额的利润。 嗯， 它怎么说呢，就说第一它这个赚的钱是两部分来，第一是这个垃圾处理费的补贴， 嗯， 很多这个城市啊会把每一吨处理这个掉的垃圾会给你多少钱、 嗯、 那我看了就是说海南是全国补贴费最低的，每吨是50块、 哦、 然后上海是比较高的，每一吨呢120块、 嗯、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就是我啊，我这个 Harry 我去建这么一个垃圾厂、 嗯、 垃圾厂的话，那我这个成本只要在这个50到120之间，那其实我就 有 的赚， 嗯， 对不对，这是赚的第一笔钱、 嗯、 那第二笔钱就是这个发电的上网的这个电价， 嗯， 对不对，你这个来了之后变成一个电价之后可以把输电给供给这个杭州市民啊，那杭州市民要再付我钱、 嗯、 所以因为它是个巨额的利润，所以很多的一些企业啊其实很愿意去搬。我看到说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在广州就已经有建成这样的类似的焚烧的这样垃圾焚烧的发电厂、 嗯、 但是呢大家想说这样一个好事儿还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厂假设我们在香港，这个厂如果建在其他地方，然后呢这个我们香港的垃圾可以运去那儿，然后呢他们那儿产生的这个电能可以运到我们香港，那我觉得我们一定是开心的可是这个事情如果反过来这个厂建在我们这儿，然后呢 烧别人的垃圾、 这个、烧别人的垃圾供给别人的电，那肯定不愿意了， 没错， 对吧、 嗯、 可是我想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呢，我觉得还是有解决办法的。第一就像刚刚我们之前一直讨论说这个程序到底是怎么样，不能够秘密开工，你要有一样的咨询、 嗯、 但是哪怕说你再多的咨询大家还是觉得你建在我们家附近我这个利益受损了。我看到说加拿大哈我们还别说别拿不拿人家的这个经验，他们是有一个经验的，就是说如果当这个民众觉得政府他们的一些措施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影响他们的一个利益的话呢，他们可以向这个法院来申请一个叫做政府利益补偿金，也就是说哎，你建在我这儿 OK 啊没问题啊，但是呢你要给我补偿、 嗯、 那我相信其实人都是有人性的，你给我一些钱然后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对我的危害不至于那么大，那我somehow是可以会接受的， 嗯， 对吧， 但是这个 但我觉得不行，如果这东西有毒的话你给我多少钱、 啊、 我也不要吸进去， 命对啊，你 命是自己的，命是无价的， 是、啊、他前提是你必须说哎，给他一个前期说我们这个标准还是达到一定的一个标准，然后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 我不能同意， 但是这个确实现在看起来哈， 让我感觉在中国这个问题很难解。 嗯， 就是你中间涉及到太多的关于信任的东西， 嗯， 而且这个信任你没法在一下子可以修补， 建立起来， 你得必须得一步一步来，嗯，就是你必须得做好一两个可能大家觉得那是成功的项目， 嗯， 你不管是程序也好， 嗯， 包括中间技术也好， 嗯， 和执行过程也好， 嗯， 让大家这个是万无一失了， 还得有居民现身出法说这个发电厂盖得好啊，自从盖了以后， 而且这些利益方面你还真 是这纯粹忽悠人， 你还是真是让大家能够心服口服， 嗯， 我既享受到你在这个用电方面的方便， 嗯， 你又环保，完全没有对我的生活是构成负面影响， 嗯， 带来绝对的好处，大家才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个好事，但是太难了， 嗯， 你别说在中国，在世界上，它整个过程它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好，这里是三立化新闻，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继续关注到杭州天堂之城的垃圾焚烧厂事件。好，三 D 画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雷明红。 我是圆圆。 嗯，说到这个灵璧事件，就是环保事件。 嗯， 有一份报纸的评论呢，一定要看一看啊，《环球时报》。《环球时报》，我发现最近啊，就是香港，你大大小小的事情，港媒特别喜欢引用，永远都是内地的官方报纸， 因为它可以挑起民众情绪。 环球时报可以挑起民众情绪。 好，我们看一下环球时报啊，这次呢又是 挑起，不是调节。 单仁平同志的这个署名，他说呢，我们支持杭州市公安局依法对打砸分子秋后算账。 我能想到他们肯定是这样说， 他用秋后算账， 秋后算账，这是个贬义词吧？ 当然是个贬义词， 贬义词， 他 的贬义包用，哎。秋后算账， 嗯，就跟以前那个是谁陈水扁说自己罄竹难书有点类似是吧。 处理中泰事件绝不仅仅意味着平息事态，还必须包括法律的全方位介入，事件当中的所有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受到依法追究，鉴于当日的骚乱已经在全国造成影响，处理的过程也应该在全国范围之内广而告之，让司法正义的伸张成为公众对这件事的记忆终点。 我觉得环球时报可能估计把这一次这个他们的这个抗议的民众啊，把他们想象成恐怖袭击的暴徒了。真的，他们这个用的字眼完全是对于恐怖袭击暴徒用的嘛，对不对？ 而且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 而且秋后算账这个词就是 Harry 讲的， 嗯， 你开始把这些定性为就是暴民， 嗯， 而且是把他们当作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嗯， 无源头的，没有毫无正当的这些 方式。但秋后算账这个主体，以前我们讲秋后算账这个主体是这个地富坊还有地主啊什么国民党什么的， 我们不是这 样，现在调转过来了， 中文就不是中文节目。 好，你现在就是有人开始总结，就说呢这些事件之后呢，你会发现中国人他有一种什么精神内核，他也有一个线条， 嗯， 一开始呢是顺民，好，政府随便你怎么来， 嗯， 这个完了之后呢发现哎不对啊，立刻就上街游行，但是一游行就控制不好， 嗯， 你看冒名到现在其实还是一个悬案，到底中间有没有打死人嘛， 嗯， 根据这个警方说的是没有， 嗯， 他好像中间说是因为交通意外， 嗯， 死了一个人吧， 嗯。嗯， 然后你还也是没有办法解释清楚。 问题是现在就是官方的声音大家都是打折扣的， 打折扣 不信的， 而且你不知道当时冒名那些老师学校他有没有逼学生说签一个什么保证书啊， 嗯， 承诺书啊， 嗯， 一定要 罪状 方便我们这个做说服工作，这些都是不知道的， 嗯， 那你根据现在这条线路哈，你大家一开始觉得都是好商量的， 嗯， 好商量之后发现呢你在完全不尊重我的情况之下就秘密的开工， 嗯， 一秘密开工立刻就把大家这个神经给刺激了， 我觉得 大家就变成所谓的暴民。 但是我觉得政府这一点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多前车之鉴，他一点都不 吸取教训呢？ 因为没发生在我的土地上。 这不是你，他知道已经知道了这个程序走下来， 侥幸的， 老是抱着侥幸心理。 对，因为想着说我这个事儿如果说的话，我肯定特麻烦，你知道吗？就是肯定，那我如果一开始咨询，那大家肯定是反对，不用说的。那我得花好多精力，比如说财力、人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去答疑。那可是有人想着说，哎呀，我偷偷摸摸、悄悄的来，没准能过。 万一能过呢？ 对啊， 对， 而且我就刚樊素说那个，他说。就怎么说，大家可能一看到说这个事情特别的，一听到这个秘密开工啊，然后或者是大家一游行的时候一口号一喊，可能情绪激动哈。 嗯， 我觉得这一点的确是我们在中国民众在追求这个很多表达自己声音或者去游行的时候需要学习和需要进步的一点。 嗯，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表达自己的这个情绪的时候呢，你看到比如说香港也因为这个垃圾的问题也有很多很多的游行的，就香港这个堆填区也是要堆填区想建在这个将军澳嘛，然后将军澳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圆圆很了解了， 对，议员带领，然后这个绝食 是啊， 还有这个女议员要到那个政府大楼门口去剃头发， 哇， 对， 所以你说这些 激烈的冲突， 虽然说听上去觉得也能够吸引我们眼球，但它不至于说什么， 但这已经是最激烈的了， 不，但它 没有伤害到 袭警啊， 别人 把警车给烧了， 没有妨碍到公共秩序， 对对，那我觉得有时候我记得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去剃头发嘛， 我觉得不错啊，这个新闻点 多好，还不太会游行是吧，不太会表达自己的 方式，我是觉得说这个大家有时候会被在这个群众的集体事件当中哈，大家会把这个 煽动起来， 对，因为你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宿舍的时候，就是上大学在宿舍的时候，有一次宿舍那时候刚开始实施一个新规定，11点半断电，对，我记得当时断电的第一个晚上，哇，我们整个这个宿舍两三栋宿舍楼，对，全部都是，你知道大家干嘛吗？就把那个拖把烧着了，从这个六楼扔下去， 好可怕！ 我们干过的事儿是那种拿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满水 扔下 去，从高楼哐一下就跟扔炸弹似的。 你们那个还真的太小儿科，所以还有很多，你看拖把点着，还有更夸张什么点？很多人把那个就是火机冲火机那个汽油的整个罐，然后往下一扔，而且是加了那个火的扔，就是爆了 燃烧瓶嘛，这就是。 对，所以你知道当时警察来了之后，我们那个宿舍当年那一年警车是被烧了的。 警车 烧、你们还 烧？ 对， 原来你当年烧过警车。 我不是 广院的学生，这么牛啊！ 我完全是在这个旁边看看的那一帮哈。但是我当时我想说的点就是说，很多人啊，就是他如果在一个群众事件的时候，他会觉得“群众”这两个字会给他们一个免罪， 法不责众。 对，法不责众。 嗯， 就像以前我们之前不是之前他看过那本书叫做《乌合之众》嘛？ 嗯， 对，其实大家就说把自己放在群众当中，反正你看这乌漆抹黑的，你哪知道是我扔下去的，对不对？ 在 对，所以 在这个事儿就是把所有的群众都给抓了，50多个，被评价是史上最严厉。那这又是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之前我记得讨论冒名的时候，我们还分享过《明报》的一篇社评，就当时你可能很多的这个声音都是说政府做的不对，你中间很多的程序没有公开。而且是老思路，你看这么多的事件下来之后，一点经验教训都没吸取。 对， 一个可能就是跟 Harry 讲的这个事儿， 侥幸心理。 侥幸。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你说官方那些思维吧，他还确实不太懂得现在媒体上到底在说什么。 嗯， 你知道我讲一个例子哈，就是当时冒名那个事儿出来之后，在香港媒体有一个记者，是我一个朋友，他去采访。他呢是跟《明报》的还是哪儿的记者，就是一起去。结果呢，《明报》那个。先行就是已经被冒名官方给盯上了、后来呢就把他的记者证啊各种仪器全被给收了、就是你必须给我滚出去， 不许采访 啊，不许采访了、当时香港记协他们就知道这个事儿，结果就发了一封声明之类的、就是抗议啊，类似于乱七八糟讲一大堆、就是你不能做这种没有理由的事，我们采访、我们是有正当的采访权的。好，结果呢对方后来我那个朋友告诉我说哈，他说如果不是记协发那封 信 发那封声明、可能我早就被他们清出去了。他说其实我一进入他们的这个境内就已经被他们盯上了、他没有告诉我怎么盯上的啊、总之呢就是被盯上。我说啊，记协他们就看那个声明啊、他是啊，因为他们不知道香港记协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们以为是那种 官方的 就是特别、 对政府的下面 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中国里面这个记者啊这个新闻媒体都是被党领导的嘛，所以他推而广之就是香港的这个 新闻记者也是对香港政府领导的， 对、嗯、所以呢他们是 理解成香港政府 理解成官方的一些压力、嗯、他们才官方对官方 的、哎、你不要应该曝光，你要曝光别人听到以后自己的记者 特别特别牛逼，全香港都是被记者统治着、好，就是因为这些他讲完的时候说啊，你就可见哈、啊，他们在对于宣传的一些常识方面、 嗯、 就怎么样跟媒体打交道、嗯、怎么样跟公众打交道，他是没有规律可以循的。 你这是一个还算比较文明就把你清出去的。我以前听到有些记者他去采访像山西那些黑窑黑砖窑的什么、嗯、黑煤窑的事情的时候，进去以后就是好吃好喝招待你、 嗯、 然后还给你男记者嘛，还给你配两个这个女的实习生、 啊、 说这是我们新闻专业的这个女大学生、 啊、 希望能够跟老师 配两个服务人员。 你听着，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女实习生就到老师房间，就是老师我有问题请教，然后一来二去有如果有记者没有把持住那个不小心怎样了以后、 啊、 第二天马上这个嘴脸就变了，就公安局就来了说你这个奸宿女大学生，然后就把你递解出境。 真的呀？ 真的是真的、 啊，我觉得男记者还真不好当啊。 我的天哪， 我觉得其实这些内地的官员他们除了在面对这个新闻媒体的记者、嗯、啊不太会去回应之外哈，其实他们对于民众的这个回应也不是特别好。比如我看到说在这个事件之后啊，这个有一个叫台州市的宣传部官员在这个微博上发了一篇微博来回应说这个民众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他说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对于掀翻警车和协警的暴乱分子、 嗯、 警察为什么不开枪。 嗯 啊你知道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人批评他说这个什么什么的，但我觉得这是分成，我觉得所有东西现在都搅和在一起的。如果你单纯从警察的这个执法的这个程序来说，当你警察发现你这个警察的人身安全或者是周围的人身的安人这个人身安全出现这个有危险的时候，他是有权利开枪的。 但这个咱们毕竟不是在美国呀、啊、对吧？ 对，你可以遵守，你可以遵守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开枪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对吧？但你作为一个官员来说，你其实没有一个立场去呼吁开枪。 而且他们说他因为他是宣传部的这个官员、 嗯、 他还不是这个什么警察的这个代表、 嗯、 对吧。嗯，而且我觉得说就是我想说的这个点就是他们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这个宣传部的官员他应该是然后正做一个宣传的这个人物来各方的进行一个沟通，而不是在这添油加醋。 嗯、 你看后面他很嘴硬，你知道、 嗯， 他就整个就是把他的名字公开出来了， 嗯、 就好像是来吧，你们来，我们来开战吧。 嗯，不怕你们，嗯， 这还挺有种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谣言的它这个危害性。 嗯， 其实我不是有家人住在杭州嘛， 嗯， 然后当时呢，他们就有一个群里面在讨论这个事儿、 嗯， 刚好群里面呢就有一些特警和警察， 嗯， 大家一开始是以戏谑的方式说，哎、嗯，那个谁谁，要是你被那个居民打了， 嗯、 我们会怎么着？ 对对。 然后当那个特警呢，后来发现被大家开涮开了太久之后呢，他就那个藏不住火了， 忍不住了。嗯， 他说确实很多谣言在伤害他们。他说什么呢？ 嗯、 比如说我们特警还没出发呢，他当特警确实去了， 嗯， 还没出发的时候，在网上已经出现了什么特警打人啊，打死人啊之类的， 把孩子夺下来扔到桥底下。我能看到，我这种谣言居然有人编，有人信。 对、 嗯，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现在的这种传播的规律哈、 嗯， 还是从微博上。 嗯， 但是微博呢，它永远都是老方式，你先删帖。 嗯， 你就是删吧。 嗯、 删完之后呢，它把一些你不是谣言的东西，可能它也全部删光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另外一种臆测， 对， 哎，这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事儿啊？就他现场发生的是、 嗯、 完全是不能让人知道的吗？ 其实我觉得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微博上面他不是删帖，他给你加一个红标签、 啊、 就说这个东西这件事已经被证实为谣言了， 啊、言 所以呢，就是请大家不要相信。但他还保留着原图原文、 嗯，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好的做法，就是你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分辨能力，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嗯、 你删掉以后，第一，大家已经不记得这是什么东西了，第二反而会给他一个加持，认为凡是政府想隐瞒的，凡是微博小秘书删掉的，说不定就是真的。 嗯，好，那现在平安杭州我们看到呢，在12号傍晚5点的时候呢，发了一条这么样的微博，说余杭中泰事件中53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拘，11名违法犯罪嫌疑人主动向警方投案。环保类的群体事件当中呢，有人就评价啊，这么大规模的确实是第一次、 嗯、 而且呢这个消息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各大门户网站都看到了。但是呢有人就认为说呢，这种呢还是一种所谓的 秋后算账， 嗯， 它其实就是遏制群众，你如果是正当的方式、合法的方式， 嗯， 你都可能会受到最后这样一个待遇， 嗯， 因为大家会不知道你这个界限到底在哪儿，它中间有些散布谣言嘛， 嗯， 有人被抓了之后就很不服气，他说我第一时间我就把那个微博给微博给删了， 对， 他说但是你已经传播出去，别人发出来的你能删吗？ 嗯， 好，这是一个，你确实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辩解， 嗯， 但是怎么办呢？似乎又 而且删帖这个问题，就除非你说你后台给我保留着一个证据，证明我有没有发，第一我有没有发， 嗯， 第二有没有多少人转，之前不是有500转发才算谣言吗？ 嗯， 对吧？如果你删掉，全部删掉以后，这个证据没有了的话，那政府岂不是就是想抓人就抓人，我想抓谁就抓谁了吗？ 嗯 嗯， 哎呀，我觉得。而且你说比如说我看了一条新闻，我觉得我看了一则别人发的这样，哪怕它是谣言吧， 嗯， 就最后事后证明是谣言，但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转发的时候，我哪知道它是谣言， 嗯， 对不对？ 那你别转发了，以后小心一点。 所以你这些东西真的是要确实之后这个，哎，但是你判断你要根据每个人他不同的判断的能力， 嗯， 这个确实挺难操作的。好，三 D 坏新闻，我们再听一首歌吧，等会儿继续讨论。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刘明红。 我是圆圆。 三 D 化新闻继续，我们来记着哈，余杭官方他们在9号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官方的通告声明，是这样写的，说不征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项目一定不会开工， 嗯， 建设过程当中呢将邀请群众全程参与， 嗯， 充分保证群众的知情权， 嗯， 发布通告还说在项目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开工， 嗯， 但是呢当地的民众就反映说垃圾焚烧厂项目其实还在悄悄的开工， 嗯， 就是 他这句他这句话，嗯，他说在如果没有经的那个普通民众的认可之后一定不开工，这话也就是说我只要找一个所谓的普通的民众来这儿看了之后他通过了那我们就会开工，那拜托这句话其实大家绝对是担心多过于放心。 对，我觉得这里面就是缺乏，你会发现缺少一个什么环节，缺少一个民意代表， 嗯， 就是那个政府，一方面是政府，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民众， 就是你得有一个标准，什么叫做群众答应了，什么叫群众不答应， 没错，还有群众是谁，嗯，就有多少，你有一个比如说我10000个群众，我99999999答应了， 嗯， 那是不是就可以开工，但如果还有一个人不答应，那这个算不算群众答应了呢？ 对， 嗯， 所以你看到现在有一种舆论哈，在于说呢，这说明就是中国社会它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嗯， 你才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公民运动吧， 嗯， 就说已经民众的这个关于权力的意识正在 觉 醒，他才有这个上街游行的意识， 嗯， 但是吊诡的在于呢，其实你说集体这种游行权， 嗯， 它在中国你是很难行使的嘛， 嗯， 你不是像在香港， 嗯， 你申请， 嗯， 警察给你批了， 嗯， 他就给你开出道， 嗯， 还会告诉广而告之说， 嗯， 哎，明天那儿游行了， 嗯， 您这个汽车你要怎么样绕行， 嗯， 但是在大陆你是不会见到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呢，你媒体必须得曝光，你去报道， 对， 但是这个媒体的控制权它又是在官方， 嗯， 所以你又会发现呢，它在中间这个信息的传播过程当中它一定会出现落差， 嗯， 你首先在大家的意识里面觉得游行它是个非法的，好像， 嗯， 一定是个很坏的事情， 嗯， 然后媒体呢它又似乎不能去报道这种坏事情， 嗯， 那怎么办呢？它中间要不然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你在社交媒体上你去删， 嗯， 或者到后来你全部是听从官方最后统一口径， 嗯， 有没有打伤人， 嗯， 甚至有没有打死人，甚至你中间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拘捕，全部是听他们的， 嗯， 但是一旦是所有的口径都是官方的，民众又开始不相信了， 嗯，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嗯，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政府和民意之间的这个管道完全是堵塞的， 嗯， 没有一个沟通的一个途径。像那个之前我看到说大家动不动就说啊，东京啊，什么日本啊，日本东京啊，这个 就是人家都是把这个垃圾分化厂是盖在这个市中心里面的，我们这还是在郊区呢。但是他这种，我觉得这种宣传方式是有很大问题的，他没有仔细的这个去辨别里面到底信息是怎样的。人家日本或者欧美为什么可以建这个垃圾焚烧发电，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他们推行垃圾分类。 嗯， 就是这个刚才这个明红说的这个二恶英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最主要是因为干湿垃圾不分开，然后这个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这个二恶英。那么像德国像这个日本，它都是严格分类，把这个纸啊分成纸啊生物垃圾啊什么金属啊什么玻璃啊什么建材，这些都是分得很仔细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些可以去排放可以去这个燃烧的这个垃圾运到垃圾场去燃烧的时候，一来它比较这个对环境的污染比较少，它排放的东西比较少，二来它燃烧比较充分，它可以更提高这个发电的效率。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前导性的一个设施。那我们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别说内地了，香港垃圾分类还八字没一撇呢。 是 啊，嗯， 所以说 台湾做的不错， 对 对， 嗯， 其实在讲这个今天因为垃圾引发的这样一场风波，所以最终还是回到它这个垃圾的最源头，就我们在扔垃圾的时候有没有做好。对，然后这个如果没有做好之后，会引起在垃圾焚烧站焚烧这个厂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有这个有毒的这个气体排出来。 嗯， 对。那我其实刚刚说到远远有说到日本的时候，我不知道以前我没有说过，我有去过日本的朋友家里嘛。 嗯， 对，还真的 说见闻。 对，我还真的是那次给我最大的震惊就是 学会分垃圾， 民众他们家的那个分垃圾分到什 么 一个夸张的程度， 细的程度， 就是他们家呢会有大概五六个不同的垃圾袋，然后呢，我当时是买了一个塑料袋包装的一个蛋糕。 嗯， 对，那个塑料袋有一个塑料袋的蛋糕，那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比如有蛋糕嘛，就我们吃了还有一些蛋糕沫，然后把那个蛋糕沫呢放到这个生物垃圾那一栏。对，虽然我不认识那个字了，但他告诉我是放到这一栏，然后我当时我想把那个塑料袋呢就扔在塑料袋那一栏。对，后来我那个朋友他说，哎，你这个塑料袋上面还有那个纸壳。对，因为不是很多这个塑料袋上不是会有一个， 而且日本那种东西包装那么复杂， 对，然后他呢还要把这个塑料袋上面那个小纸片给撕下来扔在这个纸里面，然后塑料呢是扔在这个 塑料里面。 对，这个还不算什么，哇，让我更震惊的是他们家的这个楼下的垃圾，就是整个那个那栋楼的垃圾的那个房， 嗯， 哇，我进去之后真的让我吃惊了， 完全不像垃圾房是吧？ 完全不像垃圾房， 像卧室吗？ 那太夸张， 像厨房哈，没有，它是整个垃圾房大概里面有二三十个小的那种箱子， 嗯， 对，然后每一个箱子是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有电池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我之后可以给你们看这个照片， 嗯， 我当时拍了，给我非常非常震惊， 震撼，嗯， 对，所以说，你说他们第一步先把这个分好之后，如果他们再去哪怕在市中心的这个垃圾焚烧的这个发电厂，他们进去的话，他们最终能够控制这个污染排放量， 嗯， 那是一件好事情啊，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到我们这儿来，哎，怎么就行不通呢？ 哎，我比较好奇哈，就是民众他怎么样接受这么一个过程， 嗯， 你比如说我确实手上拿到一些东西， 嗯， 我不知道怎么分类， 嗯， 他怎么样教育呢？ 教啊，就我看到， 就是，慢慢的， 我觉得 我看到那个什么，就是你日本就还是以东京为例，他们要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地方建分厂场，因为他们也有一个理由，就是说这样其实是节省运费的， 交通成本， 对啊， 对不对？ 你这个线生产出垃圾，然后你就线就烧了， 啊， 你不用山长水远， 啊， 拉到一个山旮旯里面去烧。那他怎样呢？就是说这个首先呢，官方要展开一个漫长的说服工作，花了多长时间呢？从计划公布，就告诉大家我们要建垃圾分化厂了，到动工，还不是建成啊，动工花了14年。哦， 太慢了吧， 14年，小孩都已经上学打酱油了，日本 、 打酱油了。 哎，我觉得刚刚樊总说出他们怎么来做到这个的好， 啊， 我觉得， 他先是， 他怎么样教育的， 他组织一个第三方机构，不是官方机构，是一个第三方的独立机构，然后对居民的各种疑问给予科学解释，然后要给补偿方案，就是说这个给你们增加一些钱给补贴，还有呢就是反复的教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教大家怎样去分垃圾，就是在电视上教，然后在小社区中心举行分垃圾比赛，就给小朋友就开始教， 对，从小 开始就是分垃圾分的好的分的 仔细的分的正确的，有奖啊什么的。 垃圾小孩， 对， 从小就捡 垃圾公主，垃圾公主之类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而且呢，让大家给大家培养成说这样做是好的，是正确的，是积极的。 哎呦，我觉得 花了14年， 相比而言，你说香港还有内地做的太差了。你看香港前两年呢，就开始说也是想做这个垃圾分类，但人家香港不是教育怎么分垃圾，是说垃圾收费。 对， 人家扔的多就是收多你钱。 我这样想，说如果你垃圾分收费以后，你把收来这个费用去雇一批人去收这个垃圾， 没有，他不是去这个分的，他直接是你们家扔的多，他也不分的，你就扔的多， 称重量。 对，他一袋嘛，给你们家，你必须要那个垃圾袋装袋，然后卖一个袋子给你就多少钱嘛？我觉得这个 好 太 不 靠谱。 我是说，你收的钱可以，你拿这个钱去分类啊，你拿这个钱去雇人把专门去把垃圾分类，分类完了以后，你可以盖这种就是比较高技术的垃圾分化厂发电，这可以啊。你要如果这样， 哇，这个垃圾堆成山之后再去分类，估计有点难。 等于是我自己花钱请人去分垃圾，可以，我觉得可以。如果你时间很 这还不算什么，你知道，我看了一个内地一条新闻更夸张，说内地为什么就做不了？因为其实2000年中国其实是大中华区啊，中国台湾、香港对都有实行这个垃圾分类，但是就台湾做起来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内地说为什么不做，他说因为说有一个这个。在上海就一个试行垃圾分类的小区，然后这个居民都把这个每家每户哈都特别努力，哎，大家就特好是吧？然后就把分类之后呢，哪知道第二天早上他们分好的这个垃圾车，然后被这个清洁人员一咕噜全部堆在一起，然后运走 了， 所以那伤了我的心了， 这不是耍我吗？这是， 哎呦，所以你看这个教育和培训的过程，你还真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就跟刚才你们说的，冲日本人他干这种事儿那么细致和认真的精神， 花14年， 你又觉得那个政府靠谱， 对， 所以呢，他既然有这么靠谱的形象，他宣传什么你都是比较容易接 受 的吧？就包括我看到这个新闻啊，就说，这《纽约时报》一个报道说，北京的一个垃圾焚烧的反对者，他去到日本的时候就跟明弘注意，也是类似于这非常震惊的场面。他说，哎，这个东京啊，建有21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但是好像他们那儿的市民呢，就从来不担心说中间这个污染的问题呀，过程当中会怎么样伤害人的健康。而且他说，日本人这个垃圾的分类意识，包括公众的参与，什么企业的自律，还有监管，都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他就问了一个日本的主妇，他说呢，你怎么就不担心说这个垃圾焚烧会污染环境啊？然后那个主妇就告诉他，他说，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会让我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 我给你看， 他这是一种信心。 哎，我给你看看，我找到当时这他们垃圾房的照片。 我看看。 这个你们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再增加一条信息。 这像菜市场， 对，这个真的，我们 对各种菜感觉装了。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日本哈，到德国是更进一步了。德国已经到什么程度？就是自己的垃圾不够烧，要进口周边地区，甚至远洋，就是用那个远洋轮船拉亚洲的垃圾过去。 绝，哎，我跟你说，绝对是我有一朋友专门做这个。 你怎么朋友都跟垃圾有关呢？ 不是，我有朋友，他真的，他是专门从这个垃圾当中呢来找这个。塑料垃圾 变废为宝， 对，然后塑料垃圾呢，然后再融化之后呢，可以做成这个塑料的制品，这是一个很大的生意的，其实，对。 那个刚才我说的德国，它就纯粹就是燃烧垃圾的发电厂，然后因为他说这个德国这个每年生产1400万吨的这个垃圾，但是德国的这个垃圾焚烧厂呢，每年能够消耗的垃圾是1600万吨，所以有200万吨的缺口，怎么办呢？就要从周边国家地区进口。如果你不进口的话，那个发电厂它不能停工啊，它必须要烧东西嘛，所以呢，就是周围国家都是在送垃圾给，就跟我们完全相反。 那我们再给他出口点垃圾。 他们有这个用那个远洋那种万吨轮船去拉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任何国家垃圾拉去烧。 但我那个朋友他又跟我说了，你知道他就是从这个垃圾回收当中的塑料哈，他们说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价格非常不同。比如说从这个美国或日本这个进口的这个垃圾塑料的话，价格很高。从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进口的这个垃圾非常的进口，这个价格非常低，就是因为中国很多人他们在这个垃圾给你这个他已经是捡过的这个塑料里面， 分类分不好， 不是分类分不好，是中国人啊， 垃圾的质量都不行， 对，他这个垃圾塑料里面的很多杂物，然后呢他为了增加一些重量呢，有时候会在里面加一些其他乱七八糟金属啊之类的东西， 垃圾都要造假， 哎，真的 垃圾还要注水， 所以他们最后变成说他们不愿意买中国的这个废料的这个废塑料了，对，因为中国废塑料回去之后成本太高，对，而且还麻烦而引起机器的这个故障， 是，所以 以呢，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转变一个概念哈，就垃圾呢，它不一定全部是废物。 对啊， 垃圾当然不是废物了， 很多的这个宝贝，而且呢，你要是处理好的话，它是完全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商机，给你生活呢是带来更多的便利。 而且我最很想说，再说一句，这个香港，你看香港，我们经常到处家里的电器啊，家里的废桌子，其实都挺好的，然后就这么扔了。 那谁用啊？扔了以后没 有。当时我们采过一个陈小磊嘛，他是在香港的环保主义者，写了什么在香港怎么死啊，还有什么厨余啊，就那个女记者。他呢就真的是采访那种怎么样处理垃圾，他就发现在将军澳那种填埋场啊，有那种古董啊，就是那种椅子，木头的椅子，就是 从垃圾站里面找出来的。 对啊，就还包括什么， 对啊， 什么圣诞树啊，就一颗一颗，你是。 所以我现在想说，在香港不妨真的去捡垃圾，可能还能发财。 好，这个 新的就业， 刘老板给咱们又带来很多关于商机的点子。 真的，我那电视卖了50块钱，我的心那个疼。 等等，你是卖了50块钱？ 对啊， 我上次扔了一个电视，我要付给人家50块钱，人家才上来帮我扔掉，好吗？ 好了，好，这个垃圾的话题哈，聊起来也是还挺多内容可以聊的。那关于我们今天其实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那确实是，如果是发生在你身边，你要想一想，你要不要挺身而出？ 每天花一个小时分垃圾， 你 愿意吗？你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你在表达完之后，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是不是都得改变改变哈？有一些的习惯。好，那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到三 D 化新闻，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林明红， 我是月月， 再见。